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观看了在朝鲜人民军第二届第六次军人家属文艺小组汇演中当选的各部队军人家属文艺小组演出，有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一同观看。参加演出的有朝鲜人民军第567部队、第526部队、第337部队、第534部队、第963部队和朝鲜人民军海军部队军人家属文艺小组员。表演者纵情讴歌了军人家属满怀着只有信赖和拥护朝鲜的命运，上天和太阳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才有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家庭的幸福这一必胜的信念，充满信心、乐观精神和革命精神而生活的高洁的思想精神面貌。他们还感人至深地唱出了军人家属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深切的关怀和信任下，个个都成长为站在第一线竭诚拥护我党先军革命领导的当之无愧的女革命家的无比自豪和骄傲，充满浪漫和喜悦的生活，很好地反映了军人家属为扛枪保卫祖国的丈夫做副射手，为战士们当母亲来献身奋斗。演出结束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热情欢呼的表演者亲切地招手致意，并表示祝贺演出成功。金正恩同志说，演出的所有节目富有现实意义，从思想艺术上深入解释了在先军时代人们的斗争和生活中的重要社会政治问题，并高度评价说，今天的演出是一场实现党的思想一色化的演出，正确反映党的政策的演出，党的政策学习提纲般的演出。他对于军人家属文艺小组员创作一些反映凝聚在各部队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不可磨灭的领导业绩，当今我党所重视的政策问题的富有宣传鼓动力和感召力的作品，来进行了一场认识教育意义大、富有思想艺术性的完美无缺的演出，表示十分满意，并向他们表示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的感谢。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今天的演出再次证明军人家属遵循金正日同志亲自给创办军人家属文艺小组汇演并将它传统化的崇高意志，在贯彻党的群众文化艺术方针方面站在全社会的前头，他们的思想精神状态非常高，他从军人家属文艺小组员们绝对支持党的政策的呼声中得到了真的很大的力量。他强调，军人家属在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过程中，不仅把党的思想铭刻在心，而且鼓舞群众积极贯彻党的政策。人民军今后也要继续致力于弘扬金正日同志亲自给创办军人家属文艺小组汇演的他那不朽意志的工作。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在朝鲜人民军第二届第六次军人家属文艺小组汇演中当选的各部队文艺小组员们将更积极地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大大鼓舞我国军民奋起投入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并同他们合影留念。